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试下黄伟文一家之言又重新嚟过，卷土重来，依家可以用卷土重来。好多人分唔到卷土重来同摧枯重来嘅分别。卷土重来系衰咗之后再翻嚟，个典故系出自于项羽乌江自刎之后，有个诗人咧即系行过之后，杜牧就话：啊，江东子弟多豪杰，啊，卷土重来安可知？是衰咗之后先卷土重来，所以话人咧，如果你还卷土重来，首先你前提要佢之前系衰咗。咁依家我哋系衰咗再嚟，系因为我哋个啊，即系今次嘅啊出咗啲啊，我唔明白，但系系总之系我哋嘅技术上面嘅问题导致嘅沙沙声。依家如果听众仲系沙沙声嘅话咧，咁先系未解决，即系卷土仲未重来啊，摧枯重来就唔同，系纯粹系再嚟一次咁解。咁所以变咗典故有分别。咁好多人就用错，用错好尴尬嘅。如果你话人哋系啊卷土重来咧，人哋冇衰过云卷都重来，即系你假设佢之前系衰咗，先再卷土重来咁啊。咁我哋上头先讲就系一个即系啊。技術上面出咗問題，唔知點解嚇，唔成日我哋仲揾緊嘅依個問題。不過我試過一輪之後，睇下依家隔咗一段時間，睇下會唔會好啲。如果仲係有問題嘅啊，我哋再調節、再調解，真係解決唔到，咁啊完咗今日嘅節目，咪下星期再嚟過咯。啊，冇辦法嘅，我哋要習慣呢種處境。客觀條件越曳嘅時候咧，越突顯咗啊，越突顯咗人嘅因素。啊！呢、這個就係我哋成日想講嘅天地人嘅三者關係啊！啊，紅酒都一樣嘅啫。啊，最好嘅年份係天啊，邊大土地係人係地，但係問題當天同地都絕對有好嘅時候咧，通常人就輕忽咗噶啦。因此咧，有啲人特登揀啲年份唔係咁好嘅紅酒啊，地區唔係咁完美嘅地區，跟此就要大展身手嘅時候啦。喺一啲先天有缺陷嘅情況之下，啊，人點樣突出咗自己啊，彌補客觀環境嘅不足。咁頭先我趁住啊亂糟糟嘅時期咧，諗住講一個啊我以前啊即係學到嘅啊前輩一啲經驗啊，俾同大家分享嘅。咁以前喺商台聽過余真講過一件舊事，佢離開商台嘅時候咧，啊跟時即係失意啦，係咪人事有問題啦。咁離開咗之後一段時間咧，當時碰巧咧就係香港舉行全港呢個叫做啊捉垃圾蟲啊清潔運動。咁佢預備咗啲講稿，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啊，即係應該要盡一分力嘅。咁就企咗喺廟街，當時廟街一個大笪地嚟嘅，同依家嗰個旅遊區又唔係好同。而且當時就好多不同嘅龍蛇混雜啊，就唔係純粹賣 T 恤啊，唔係純粹賣遊客嘢嘅。咁當時作為叫做平民夜總會啊，咁不斷人又賣帽啊、踩玻璃啊，係咪啊？跟住賣鐵打酒啊、魔術啊、賣頭髮啊，個賣髮蠟，成日講粗口，但係好流利嘅啊。咁啊，不同嘅人都有啦。咁佢就一個人企喺度啊，就講呢、這個啊清潔香港點捉垃圾蟲嘅說話。咁當時人來人往，根本就冇人停低聽佢講嘢。咁佢喺度講到半路嘅時候，發覺原來有個人咧係靜靜喺旁邊地聽緊佢喺度講緊。而呢個人係咩人咧？當時嘅人咧就係好奇怪，冇聽眾都冇人企低聽你講嘢表演，你做乜仲喺度咁啊？一絲不苟，好認真，喺冇觀眾嘅情況之下，仲表演緊，呢、這個就叫 professional 啦。咁呢個人咧？原来行过嘅人咧，就系一个唔系普通人，就系商台嘅老板何佐之。何佐之当时其实之前都未系认识到余真，佢知余真嘅人，咁余真可能亦知道啊有个老板叫何佐之，但系当时商台仲系鬼佬做总经理嘅年代，咁所以冇人系察觉到咧，佢两个喺个街头度碰到，而佢喺一旁静静鸡望住余真表演咗啊一段好长嘅时间。是完全冇观众嘅，是冇听众嘅，冇人企喺度睇嘅。但佢都一丝不苟，将佢要讲嘅、要表达嘅，成个好似个表演咁表演完毕。咁当时何佐之好惊讶，觉得呢个人系可造之才啊！从此就改变咗啊余真嘅下半生命运啦啊，亦可以改变咗商台嘅命运，因为中间亦改咗好多嘅 入咗去之後，從一個現場嘅啊主節目主持人一個 DJ 就變咗做一個行政人員。咁佢唔係由行政爬上去嘅，佢有一次機緣，呢次機緣就話俾我哋聽，就係佢做好佢嘅準備，佢企咗喺佢嘅舞台，佢嘅舞台係廟街，冇咗商台之咪，佢一樣有廟街呢個舞台，冇聽眾，冇人駐足，冇人停低嚟聽，但佢一樣做足佢嘅本分。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有教育意義嘅故仔，尤其是當事人講出嚟，牽涉嘅仲有啲咁嘅傳奇人物，余曾啊、何佐之啊、商台啊。咁由我當時剛剛進入商台，聽到啲咩故仔，好激勵啊！即係即使啊，因為當時咧，知好多人咧，不同時段有不同人啊，追求好多人事上嘅問題啊，好多爭時間啊、爭時段啊。傳統上嘅電台最好嘅時段係咩時間呢？朝頭早七點。就至到十點，咁呢個一向都係佢哋嘅王牌時間嚟㗎啦。因為點解呢？翻工啊，啊，所有人開咗收音機，因為你冇可以坐喺度睇電視嘅條件啊。你開收音機之後醒，醒完之後半醒，爬上床，洗面、刷牙、換衫、食早餐，撈撈教教，騰嚟騰去，仔女翻學嗰度唔知點吩咐工人，哎呀，兵荒馬亂。但係你唔計有把聲喺度。讲下新闻，讲下当时最热嘅时事，又讲下意见，又俾你听下，间中又有啲咁嘅上嚟嘅高官，咁啊政棍系嘛，仲有啲咁嘅学棍文踎，咁啊上嚟同我解释下一啲现状俾你听。哇，你唔介意嘅时候，你发觉间中执一句，间中执一句，你由离开门口嘅时候，你发觉已经好似好丰富啦，知道嗰日已经好似睇晒所有报纸啊，好似听晒所有意见，你捉到嗰两句，你话咪一百句先攞多两句嘅啫，你。是因为你唔专心听㗎嘛，你行嚟行去做其他嘢㗎嘛。但你冇睇少攞咗呢两句，你返到公司撞到同事，或者就啱去 pantry, 啱就讲两句，啊边个真离谱喎，係喎，边个陈佐义讲嗰啲咩嘢喎，喂其实係喎，佢讲嗰个咩嘢啊，咩去殖民化，其实系咪去中国化啊，嗰个问题又点喎，因为佢又突然间有几意见领袖嘅 feel。所以嗰个最大家兵家必争嘅时间，系最黄金嘅时段，就系七点到十点。第二个最黄金嘅时间咧，就系夜晚十二点前十一点啊，到十二点或者一点呢段咁嘅所谓午夜时间啦。你已经睇完电视啦，你需要上床啦，你冲完凉啦，你摊喺张床，但系又未瞓到觉，未瞓着喺呢个时候想听一下啦，最好就有啲知识性啦，或者唔系就抒情啦。以往呢个时间讲啲咩？讲爱情嘅，由最早白韵琴啊嘅时间已经系做呢啲嘢噶啦。啊，帮你解决爱情嘅困难，又好失意嘅，啊，生命有啲咩甚麽嘅创伤嘅，佢帮你安抚。咁啊，间中有几个傻傻地嘅打电话上嚟，啊，讲下自己嘅意见，讲下自己嘅故仔。咁啊，主持人就同你教下你点。一向都喺嗰个时间系最受欢迎嘅。咁仲有一个咧，本来受欢迎，但后来已经差差慢慢地唔见咗个时间啦，就系所谓嘅下班时间啦。第三个就系嗰个六点啊，至到八点。啊，或者有啲早少少，因为褪早少少，五点到啊八点，但系呢段时间渐渐地淹没咗啦，因为而家香港人冇下班时间，以前我哋叫朝九晚五，喂，呢个系一个已经系历史名词嚟嘅，边个五点钟收工啊？而家可能仲有啲人嘅，但系唔容易六点能够离开公司，所以我哋好多学生都话，喂，你啲放。你啲課全部七點開始，邊人六點收到工啊？六點收工仲要交通咧，仲要食少少嘢咧。七點嚟到上課，除非覺得好好悠遊、好自在，上咗岸啊，甚至係唔係拼搏中嘅崗位啊同職位噶啦。如果拼搏中六點收工，好難個時間嚟嘅噃。佢哋話係啦，但係問題就係成人課程除咗夜班七點開始。再褪嘢好夜嘅，因为又要俾人哋瞓觉咧，翻去系咪啊？你十点放学，翻到屋企十一点食啲嘢，冲得凉，上得床，又十二点后，系啦，呢个放工时间，呢个黄金时间，渐渐就淡咗嘅。咁以往呢啲喺电台做行政好难做嘅，个个都啊觉得自己好多听众嘅，吓、啊、个个你知阿猪阿狗咧。佢都有一兩個話欣賞你嘅人嘅，咁佢哋放大咗佢嗰幾人之後咧，佢覺得好多人聽，好多人聽我嘅，你知道係嘛？我啲同學個個都聽我啊，我屋企個個都話好聽啊，隔離鄰舍都有聽我節目啊，個個都係咁樣。你問佢有幾多人聽啊？佢又噏唔出嘅喎，佢又講唔到數據喎，全部都冇數據嘅，知唔知啊？啊，間中市面流傳嘅數據，嗰啲係呃人數據嚟嘅，嗰啲只不過應付啊，即係啊 港台都是应付自己点样花咗六亿五亿啊，嗰时候嗰、那个啊所谓嘅内部自己调查嘅啫，其实是完全唔科学，同埋个 sample 好细嘅啫，啊嗰啲咁嘅数据其实你唔需要认真去睇，大家都觉得自己最高嘅，你问嗰啲节目主持人，你几多人听啊？佢又讲唔出，好多人听嘅，好多人听啊，嗰啲电话打入嚟嘅时候满晒一线，跳到满晒，得六条线啫嘛，跳到咪有六个人听咯，有几多人听咧？喂，長期都有啲電話，你只要開放電話就長期有四廿人到，係不斷打嚟嘅咯。無論咩節目，佢都會打嚟嘅，永遠都塞滿咗個電話。我哋問你肯唔肯接嘅啫，你接咗佢入嚟，嗰個人就揾緊接啦。接完之後就彈入個直播室，俾交俾 operator 掟入嚟，咁要打個字幕出嚟話：啊，有依家喺下邊等緊你嘅，有位叫陳小姐，有位叫黃先生，啊，有位叫做朱太，有個朱婆。喂，係咁樣嘅解嘅啫。咁究竟幾多人數冇人知，但係時段佢哋知。所以大家都要争啦，好多是是非非，好多冲突就系来自大家想争朝头早七点到十点，跟住啊就想争夜晚十二点前嗰个所谓黄金时间。咁至于呢个话一般叫做啊六点至八点呢个所谓下班时间咧，依家都隐隐然都唔系咁重视啦，因为点解咧？根本就冇人下班啊。咁近就系定一啲咁嘅所谓嘅死时间系咩时间咧？就系嗰啲夜晚八点啊。电视剧已经做紧嘅时间咧，基本上又冇人听。咁当时咧，其实好多电台嘅人都觉得，就你一派佢去啊呢啲咁嘅时间，分明系赶佢走啦，系嘛？或者半夜时间，切嗰啲站唔瞓嘅人。但系互联网令到呢个习惯又开始改变，好多 download 咗先嚟听。系啦，余铮嗰次示范咗一次系冇任何舞台，极恶劣嘅环境。极恶劣嘅处境，就好似一个完全冇人听嘅时段，最曳嘅时段，一般情况就系话夜晚八点到十点呢段时间，因为咧系电视剧最高峰期，大家追电视剧。但系呢个观念系当时因为基于无线非常啊鼎盛嘅时期啊，一个无线剧集已经有讲紧嘅系啊三五十收视点嘅时期啊，港姐仲系全香港齐齐阅读嘅时间。啊，咁仲有就係唔聽時間嘅就係咩嗰啲咧？就係啲啊星期六日啊啊賽馬時間嘅晏晝啊，攝住啊嗰啲咁嘅時間啊，或者啱本嚟賽馬，後嚟冇馬跑啊嗰啲，所謂俾嗰啲新嘅人唔應該開咪嘅人就試下開咪啦，就星期六日就氣攤嚟嘅，即係撥你星期六日嘅意思咧，就係見你平時做得咁辛苦，就俾個節目你做，等你滿足下有支咪啊，播下歌又講下笑，嘻嘻哈哈，原來有個節目啊，真係抵啦！咁樣嘅，咁嗱，當時傳統個分佈係咁樣，但係余铮嘅古仔個經驗話俾我哋聽，唔好咁諗，越曳嘅處境越顯示到你嘅能力同才華啊，因為越曳嘅時候特登翻嚟聽，呢、這個就係功力啦。行過唔覺意聽嗰、那個，只不過係個機緣好啫，成功唔係你啊，呢、這個含張可徵，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啊。呢、這個人要知道自己啦，只係個舞台紅啫。只是个时段红啫，只是当时的处境令到你觉得好多人听啫，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当时的机构，是当时那个独霸的啊，或者他们的垄断的，或者行政力量造成的，这种是特别的处境，你明白自己的啊 limitation， 所谓的限制啊，这个限制在于月亮的光亮很靓，但是月亮要明白一件事，你的光亮是来自太阳的，不是月亮本身，月亮这个这样的啊呢、这个咁嘅星球咧，其实系唔会发光嘅，佢系块镜，佢系反射咗太阳嘅光，所以佢话含张可征啊，好靓啊，好靓可以持续，但系问题系或从王事，你只可以协助别人嘅啫，你唔系自己一个独立嘅英雄嚟嘅啊，因此你只能够协助人哋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唔会有成就嘅，所有成就都系别人嘅成就，你见过好多啦，系咪啊？咁多年嚟喺我哋呢行，你见到好多人。好似啊，已經係好厲害嘅人，一冇咗個舞台，冇咗支咪，冇咗個節目，冇咗 TVB， 冇咗明報個專欄，喂，咩都唔係，係乜嘢都唔係啊？點解啊？當時咪好多人嘅，好受歡迎嘅，好多人睇我嘅，係因為當時嘅媒介強，個舞台強，呢、這個我哋不斷時時刻要話俾自己知，你要知自己嘅 limitation 喺度。咁所以最好嘅考驗就係點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嗰啲啦，現場啊。跟住唔齊全，跟住意外繁多，呢、这個就係洪金寶佢哋啊七小福自細訓練 喺呢个咁嘅金冠夜总会啊、海城夜总会啊，跳下打下咁跳出嚟，亦即系梅艳芳，亦即系徐小凤，佢哋嘅磨练出嚟，唔系一个所有客观环境都完全美好嘅处境啊。系啊，唱唱下冇咗，冇咗声嘅，系啊，支咪原来坏咗嘅，哦，跟住又发觉原来现场原来冇任何嘢嘅，跟住冇听众又点样啊？冇观众嘅你表唔表演咧？唱到一半，林唯一个观众都走埋，仲唱唔唱埋落去咧？仲有半首歌。系啦，呢个就是考验你嘅专业程度。咁所以变咗咧，如果大家听到依家仲有啲任何沙沙声啊，声音唔集中啊，唔专注啊，或者其他嘢仲有啲杂音啊，唔紧要嘅，呢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咪停咗佢咪再嚟过咯。再嚟过之后再系唔得，咪再嚟过咯。再系唔得，咪停咗佢咯。今日系嘛？咁咪下星期再讲过咯。咁唔系点啊？城寨就系咁噶啦，城寨唔系 TVB， 城寨唔系商台，冇任何条件，冇任何支援。啊，原始破烂，但系人多样化不同嘅啊，呢种成日系考验自己嘅能力去到边度嘅时候，冇任何 supporting 俾你噶，你自己做啊，你有几多功力，几多腰，几多马，你咪自己弹出嚟。咁余生嘅故仔系刺激咗我好大嘅，我觉得原来内容最重要，其实唔系时间，唔系时段，唔系一台定二台，唔系半夜定朝头早，大家争嗰个时间系嘛，嗰个时间就最好噶啦。跟住十点之后啲师奶嚟啦。啊，开始讲股票啦，系咪啊？讲下娱乐新闻啦，跟住佢喺度做家务咯，吸尘啦，系咪啊？准备晏昼饭啦，啲仔女翻嚟食啦，跟住佢得闲嘅时候间中听下，听电台传统系咁样嘅，你不断讲得噶啦，不断讲一句说话，因为佢唔系日句句听嘅，啊，佢突然间入厕所，佢攞啲嘢，啊，跟住讲电话，跟住出翻嚟听，入厨房开水喉洗紧嘢，洗紧菜，喂 ，Filipa 啦，佢听唔到，出到嚟你又重复讲。嚟嚟去都嗰啲嘢，咁你见到佢嚟嚟去都嗰啲内容，嚟嚟去都系冇连贯嘅，嘻嘻哈哈笑，笑完一轮又讲，讲完又系嗰啲嘢，嗰啲又系嗰啲嘢，嚟亲都嗰啲嘢，系啦，你要讲五百次先得一次嘅咋？电台听众唔得闲坐喺度听，佢哋嗰阵时都讲，电台听众依家个人坐喺度定神听电台，嗰啲傻嘅，其实系冇人定神听内容，所以大家都唔注重内容啊。系嘛？最紧要有够气氛，哈哈哈哈笑得好，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系啦，带动嘅气氛。你本来唔想笑，周围都笑，笑到连你啲相机笑，跟住大家识笑先，最紧要用力，系紧笑，哈哈哈，系啦，开始咁样嚟，咁慢慢发展到就系一个极限，就系话原来而家听电台又另一种啦，科网时代，网台兴起，网台兴起就头先好多呢种意外啦，冇声嘅，咦突然间冇咗，沙沙声嘅，咦突然之间原来冇咪噶。原来用个录影机嗰支咪嚟攞紧支咪嘅咋？咦，隔声有回音喎，系啊，好多呢啲，所以好多人都觉得网台好易，冇门槛啊嘛，而人可以做网台，喺屋企去做，有啲 set 嘅屋角里边咪做咯，有啲喺厕所一边用，去厕所一边做，有啲一边就喺个睡房又一边去做网台，有啲行去打个转翻嚟都唔使熄机嘅，咪又再讲两句网台，好多人都觉得任何人都系网台。所以做网台个考验更加大，同喺庙街讲嘢嗰位余僧嘅时候一样，更加嘅内容要有内容，更加要精致，更加要着最好嘅西装，更加要拣条咩嘢？你中今日你认为适合嘅呔？点解要咁？因为大家都睇你唔起，大家都觉得网台系睇唔起嘅。因为你可以开网台，我可以开网台，阿朱可以开网台，阿九讲舞台，啊，只要你有架机，喂，三五千蚊已经得噶啦，已经可以做个网台，系啦。中意就有，中意就留喺度，唔中意就熄咗佢，系嘛？家有喜事啊，东主有喜，去旅行啊，嗰、那个发觉食去食饭，饮完酒个头唔得闲，又可以唔播，呢啲咪网台咯？网台就系咁嘅处境，网台就系咁嘅情况噶啦。但系点能够你话俾人听，撇除晒所有呢啲咁样嘅情况，你同人哋唔同，你点能够话俾人知，你同人哋其他网台唔一样呢？你要比做商台更严格。你要比做 TVB 更认真，你要着更加好嘅衣服，啊，你要做更加多嘅 preparation 功夫。你喺更条件越曳恶劣嘅时候，越彰显咗你自己系一个咩人等。好多人都觉得做网台乜所谓，着条底裤做得啦。其实使鬼你咁热着到西装上嚟咩？人哋觉得唔需要，我觉得我有需要。直到我唔做呢个网台节目为止。我都会一样西装不停咁上嚟，呢个系我认为喺咁嘅条件之下，你更加要做你嘅本分，因为只有本分可以做好，其他条件都做唔好。YouTube 点样要沙沙声？我点知啊？其实 係咪啊？古靈精怪呢個話接收，嗰、那個又要點，嗰、那個又話唔知點樣可以唔使聽 YouTube， 淨係變咗收音機。嗰、那個又話點解條線唔知點樣火發，嗰、那個又話可唔可以方便我唔知點樣落去 MP3， 嗰、那個話要咁咁。喂，幾廿萬種要求係嘛？但我冇辦法控制，我控制到只係我自己嘅內容同我自己啊對依個節目啊嗰、那個能夠嘅品質控制，其他嘅品質我控制唔到，我就完全唔控制啦。嗱，餘爭俾到我好大個啟示，做節目嚟講。起碼佢認真，呢、這個我認為好值得嚇我自己學習嘅。佢喺廟街，佢失意嘅時候喺廟街，佢冇因為諗住有個何佐之行過。不過佢一樣忠於自己嘅表現，呢、這個係佢對自己行業嘅尊重，亦所以佢啊能夠啊一個人專權咁耐喺佢商台啊，呢、這個就係成為一個神話嘅故仔，係嘛？佢同呢個何佐之非親非故，但係親如父女啊，呢、這個你睇唔到嘅。你旁人睇唔到，我哋先見到佢係比啊何佐之嘅應有父子仲親啲嘅父子嚟嘅啊！咁呢個你話呢個唔容易，唔容易取到佢嘅信任。呢、這個就因為佢嘅專心，佢亦一而再，再而三。如果佢話，如果用舉例嚟講，佢係願意為阿何生擋子彈嘅人，佢話咁呢個我明白嘅，是為知己者用，而一史報知遇之恩。咁呢個亦實在。何佐之對佢嘅信任，亦係絕對嘅信任，呢、這個亦係好難得嘅，啊，亦係我哋打工以來未見過，唔可能唔會發生，但係德國發生咗喎又。好啦，如果冇沙沙聲，我又講翻今日嘅題目啦。新華社發稿嚇、標題係話別讓李嘉誠跑了。本来呢类咁嘅新闻咧，其实唉，有时都唔好太认真。但系问题唔认真得嚟，佢背后又藏咗好多故仔，我觉得可以阅读到嘅。佢主要成篇内容啊，觉得李嘉诚有负于中共政府，主要原因系李嘉诚喺国内嘅发迹或者香港嘅发迹，佢认为都同呢个政府有关。因为佢个文章讲出一个事实，我认为好难得嘅。呢个事实其实应该个个都知道，但系个个知并不必个个可以讲。由一个啊官方媒体啊用一个自负名义发表一篇稿，啄住一个香港富豪嘅例子系未发生过嘅。佢话地产唔系市场经济嚟嘅，地产系有政府权力支持嘅，所以你嘅发达其实系金权勾结。我想讲清楚呢个标准，你嘅发达系我哋政策帮你发达啊。今日依家大陆个经济出咗问题啦，你就走。咁其實掉翻轉金錢勾結啊，用權力帶動嘅，其實一直都知喺共產世界，喺專權嘅世界啊，獨裁嘅世界，其實遊戲唔係平均遊戲嘅。所以我成日話最怕呢、這個啊香港大陸化嘅，其實唔係我哋呢啲咁嘅小市民，最怕大陸化嘅應該係嗰班有錢佬大媽撒。點解呢？因為個遊戲唔一致噶啦，係咪啊？依家仲系一个可信嘅司法制度，一个可信嘅市场，公平嘅竞争。嗱，喺咁嘅前提之下，你先系得做有钱佬啫嘛。如果佢有个人落嚟话俾你听，喂，佢系咩系统？喂，咁啊死啦！咩系统嘅？你点知入边有几多条线啊？你话我跟到嘅，跟到边条先？系咪啊？你上咗国内嘅游戏，你要知道你系人啊嘛，你要俾啲嘢人，人哋先方便俾你噶嘛。你上去上海喎，过去20年你唔卖到呢个啊上海帮，你卖到上海啊陈良宇嗰边，你点喺上海收地啊？你冇呃人喎，收地咁敏感啊，好多行业要靠政府里面嘅特权，但政府做咩要俾特权你？你做咩要做到上海少爷呢？你点解攞到上海啲好奇怪嘅啊市区嘅地呢？点起到呢啲咁嘅所谓嘅楼宇？佢要限制你，度度都可以限制。嗱，市场唔系公平嘅，特权有特权嘅世界冇公义嘅。呢、这个时间你觉得我自己可以搭到特权嘅顺风车，咁你就搭咗特权顺风车。咁但系陈良宇如果出事咧，系啦，唔系如果真系出咗事，咁点算咧？哇，唔紧要啊，我正话有班车又搭咗去重庆，有薄熙来班车。薄熙来唔会出事咯啩？佢老豆叫薄一波，曾经系成为过有人传过可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嘅人。佢一直咁怨愤，作为政治局成员， 点解佢博一波个仔唔可以入政治局常委？佢同汪洋两个团派嘅汪洋斗嚟斗去啊，明枪暗箭，大家用自己嘅势力同媒体一个博一波，就系博呢样嘢啫噃。系啦，到佢因为意外，其实真系意外嚟噶。如果唔系有王立军事件，唔系死咗个美国啊英国人，点唔系因为呢个王立军要逃亡啊，去到一个美国总领事馆承担丑闻，要去到出口转内销，而翻落嚟，温家宝点能够掹到呢个薄熙来落马呢？如果冇呢个日两会啊，呢个个豪门宴，呢、这个西南霸王做咩要上京呢？西南霸王唔上京，佢喺军方嘅势力，当时军方嘅势力仲系徐才厚、郭伯雄时代噃。究竟呢个弱势嘅国务院，呢、这个弱势嘅啊胡锦涛，敢唔敢掹落咗薄熙来呢？而薄熙来咁有信心上北京，佢就裹得你哋啊，帮佢哋呢个红色血脉看档嘅所谓家臣胡锦涛同温家宝，喺薄熙来嚟讲系家臣嚟嘅啫，系暂时帮佢看住呢档所谓嘅中共政府嘅啫。你敢唔敢喐佢一条毛呢？当时佢用咁嘅信心上去，所以一样开人大，一样开政协，系咪啊？一样开记者招待会，一样开佢自己呢个重庆市嘅啊一个咁嘅会议，一样俾你转播，一样喺镜罐头面前啊，话佢哋泼墨水、泼脏水，系咪啊？喺咁嘅情况之下，所以你话喂，咁薄熙来都会出事喎，咁我唔紧要啊，我揾到周永康条线啦，我又用呢个专权去咗呢个成都。周永康都会落台，啊人大常唔系啊政治局常委都会落台，佢就系落台，系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见到李嘉诚究竟大陆官僚里边，其实几多人咁去睇香港啲有钱佬呢？你系得到咗佢哋嘅政策上边嘅啊优惠，由政策而赚到钱嘅。政策赚到钱，而家我哋有事嘅时候，你系走佬，喂，所以佢觉得首先呢、这个意识必让李嘉诚跑了。嗱，将李嘉诚你拆做任何名都得㗎。香港几多有钱人系因为中共北京嘅政策而致富嘅？喂，澳门三个赌牌变六个，点解嘅？边个可以攞到呢半个赌牌都变成一个赌嘅？喂，嘉华吕志和点解突然间晋身香港五大富豪之一嘅？从来都唔入十大嘅人，点解突然间有钱嘅？有个赌场咯，赌场点嚟嘅？咦，咪嗰度澳门啲赌牌都投噶嘛？澳门点话赌牌俾你嘅？哦，本来三个变六个，咁点解变六个嘅？边个收咗钱？边个中间人？边个仲收紧佣金？喂，通晒天系人都知嘅噃，几多吕志和，几多李嘉诚，几多喺国内赚紧呢啲钱嘅人？是因为北京的特权政策金权勾结之下，所以他们这班人觉得突然间，喂，你用了那么多好处，话走就走啊，你放低一点先，是吗？因为是我们令你富豪来的。嗱，李嘉诚要走其实不是迟于今日，今日只是蒲出面出来的。李嘉诚要离开其实就在梁振英当选个已经决定的。大家记得投票那天，李嘉诚特登走去记者个镜头面前提醒香港人，系嘛？我投嘅系唐英年先生，非常清楚。喂，记住啊，写清楚系唐先生，唐英年先生。喂，几清晰同你讲，几清晰？点解？因为佢嘅权力来源一致嘅。唐英年嘅权力来源来自于江泽民。江泽民点解钦点十年钦前钦点呢个唐英年？是因为他报答他爸爸唐长千。而当时是江泽民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市的地方诸侯。当时根本大家的厂商大家的商人投资大陆都好犹豫，即是我讲我去旅游30蚊个月嗰时嗰啲列车员嗰啲那个时代。投资上海，我哋去到上海一片残破，所有大厦都好像上海街的旧楼咁咋。上海人好骄傲，自己曾经有辉煌过去。但是问题是你去到上海你知道凄凉、残破、灰色，成个是灰色的城市。当时唐长先率先去投资，嗱呢一点就是所谓知遇之恩，呢一点就是啊江泽民想呢个千金筹票母嘅之共产党版。但是唐家乜嘢都唔缺，佢缺乜嘢呢？缺官贵， 官贵最大官贵系乜嘢咧？唔通你俾佢上去上边做呢、這个啊乜鬼嘢乜嘢乜嘢乜鬼省政协啊？梗系冇兴趣啦！唐家大少红酒女人留喺香港，哦，留喺香港好简单，咪就系、是、做特首咯。所以啊，江泽民就钦点咗呢个唐家大少做特首，而且经过一连串嘅程序。由呢个自由党建立一个政党叫自由党，带你入立法局先，系咪啊？由李鹏飞拖佢手入去，跟住再转做官员，问责官员啊，呢、这个系啊经济事务局局长先，再转去财政司司长管晒，因为大陆最紧张就是香港啲财政嘅啫，一定要经呢条路嚟嘅，佢哋觉得呢条先系条路啊，啊经呢条路嚟之后，再经埋一个大管家啦，所谓嘅 CS 啦。宰相位啦，系嘛？政务司司长，再跟住先做特首。喂，安排不可谓不完善，用十年时间嚟做呢个职位。嗱，但系问题出咗问题啦，出咗问题就系话地方开始啊个权力觉得要保障自己啦，中联办要凸显自己喺香港嘅存在价值啦，亦话俾你听，四九年以嚟啊，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做个地下工作唔系一文不值啦，组织咗咁多同乡会，咁多地下工作，揾咗咁多人入咗学界，当时嘅香港大学学联系咪啊？咁多教师，咁多已经喺国内学个喺各大学做紧教授嘅人，喂，佢要发挥呢个影响力，再加埋啊，宣布回归之后咁多呢个所谓嘅由呢个许家团开始落嚟，带咗咁多机会俾当时埋到身边嘅香港商人，系啦，佢要发挥呢种影响力。话管治香港要靠佢哋呢套，呢套特务呢套，地下呢套，暗权嘅呢套，唔可以净系靠制度上面嘅港澳版。喺咁嘅背景之下，夺权成功，夺权成功，当然亦牵涉到啊，当年嘅啊所谓嘅习近平佢哋嘅祝福啦，因为佢哋要接手啦，佢发觉开始要嚟啦。但系问题就系话，点改变咗江泽民呢种控制晒各方面嘅影响力呢？香港事开始啦，啊！但系问题佢亦不安心，不安心呢个中联版坐大，所以佢一上场先换咗中联版头两个头头，一个去澳门，一个去广西，彭星华去广西，李光去澳门，空荡咗出嚟，由呢、这个啊港澳版嘅 number two 啊，即系个书童啊，黄光亚嘅书童掟咗嚟中联版，睇下能够做唔做到咩功效。依家你现时发觉原来做唔到，书童只能够系书童，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孤身入局嘅张晓明改变唔到中联版嘅罪恶，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见到李嘉诚喺当时发觉江泽民钦点嘅啊唐英年唔能够做到特首，当时大家攻击唐英年，攻击乜嘢？佢系李嘉诚嘅代言人啊嘛，如果再系由唐英年做特首啊，佢只会代表呢种中环价值说话啊嘛。啊，所以变咗当时李嘉诚嘅个因素就系负面因素，负面因素，所以唐英年唔可以做特首，亦象征咗一直权力来自江泽民啊个祝福嘅李嘉诚都已经即系知道一叶知秋，李湘兼兵治更恶劣日子会嚟，所以当时开始已经想尽办法开始点样长和系合并，点样海外注册，点样国内所有嘅北京同上海嘅资产卖得几多就卖，合并几多就合并，总之尽一样嘢，将金钱调离喺中国同香港嘅散例里边，尽量吞出嚟。嗱，李嘉诚走之，撤之，唔系始于今日，但系今日触动咗北京官僚嘅神经，系因为北京经济真系好大镬。真系唔掂啦！嗱，休息阵间翻嚟，我哋继续啊讲呢、這个啊李嘉诚点解官媒啊，我哋冇原来最后一个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快乐不知时日过啦！啊，我哋同大家做一节目，做得开心，经历又风险，又有呢、這个啊我哋嘅所谓嘅故障，又有声音嘅 YouTube 嘅唔配合，又有天时地利嘅不和。不过唔紧要，只有你支持。有我全力以赴，我哋之间嘅关系就系喺一个咁残破嘅处境之下，继续步步上升。我有你支持就已经好 high 嘅啦，所以我唔记得自己原来节目已经完成。不过我哋仍然都系一个专业嘅啊 廣播態度，時間到就時間到，唔係因為我有嘢講，受你延遲半個鐘頭。嗰啲中意玩特權嘅人中意玩呢啲嘅，但我哋唔中意。時間到就時間到㗎啦，冇時間我哋唔會加開半個鐘頭嘅。我哋要聽嘅話，下星期一公眾假期嘅時候，你真係有機會聽嘅話，就聽下黃偉文一家之言。下星期一繼續兩點到四點，好，拜拜。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